谢有才一直在为他热爱的演出事业奔波在大江南北，他带给每一个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爱的信念，哪怕经历再多的风雨也不会改变爱的初衷。谢有才，一个执着着自己梦想的成熟男人，将会以他成熟男人的嗓音和沧桑男人的坚韧力量打开歌坛一片新的天空。这是他的一首新歌，叫做《如果我消失》，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555票。第九名晴天工作室袁子飞，我想一生跟你走。 我想一生跟 我想一生跟你走，这是由全能型音乐人林佩勇做的词曲，袁子飞来演唱，上音太和进行编曲的。袁子飞他是一个不论你是否真正了解他，他都会用自己的声音让你开启对他的认识，希望这首歌能够引起你的共鸣，这也是一种非常真实情感的声音表达。来自袁子飞，我想一生跟你走，上榜两周得票63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台湾票儿音乐任成浩，人海。 太多妩媚把我变成无泪，脾气越变越坏，朋友变见外，生命太多伤痕，自己找 令人期待已久的《江湖之义子当先》终于上映了，搞笑无厘头、青春热血的《江湖之义子当先》被称为是内地版的《古惑仔》，而这首《人海》呢，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浮浮沉沉，希望更多的迷茫的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看到未来的希望。任成浩《人海》上榜三周，得票72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杰杰音乐和平组合，原来爱。 似乎仅有不变，你是我这一生最美的遇见，这是个永恒的画面。 原来这就是爱，让我迫不及待要对你去表白，不要等待， 你就是我的爱，用一生去灌溉，绝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原来这就是爱，奋不 声的爱，我要你留下来，不要离开。我给你我的爱，做你的依赖，牵手在感动这一辈子不分开。原来这就是爱，让我迫不及待要对你去表白，不要等你就是我的爱，用一生去灌溉，绝不会让你受到伤害。原来这就是爱，奋不顾身的爱，我要你留下来，不要离开。我给你我的爱，做你的依赖，牵手在感动这一辈子。 和平组合，他们是中国最具有实力的歌舞偶像男子组合，好的歌声听众都会非常的喜欢，好的人缘朋友都会很喜欢，好的形象观众都会很喜欢，好的人品你我都喜欢。和平组合的原来爱上播两周得票77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晴天工作室陈勇金鸡报， 前后左右好风光，天上地上放光芒，金鸡来到你身旁，送你一个吉祥。金鸡高歌来安康，金鸡来报喜，金鸡来报喜，保你一个平安，保你健康。亲戚来报喜，亲戚来报喜，保你一个发财福星成祥。亲戚来报喜，亲戚来报喜，保你一个平安，保你健康。亲戚来报喜，亲戚来报喜，保你一个发财福星成祥。 陈勇，他出生于安徽，华语流行男歌手、词曲创作人，毕业于安徽省艺术学校戏曲科班。2007年创作了《留不住的温柔》《爱是烈酒》等原创的歌曲。他热情动力的演唱，让人感觉到男人最深层次的深邃内涵。陈勇金鸡报喜，上榜三周得票806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的歌曲，索宁乐冯建宇钢铁森林。冯建宇的这首《钢铁森林》是由万晨、张唱作的词，万晨作的曲，也是网剧《晨阳》的推广曲。冯建宇《钢铁森林》上榜五周得票841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晴天工作室陈娇，《我爱的男人变了心》。 骗了你的情话，心里你的乱如麻，你

这是严艺丹为电视剧《飞刀又见飞刀》所创作的歌曲《八》，他完美的发挥了自己的创作才能，包揽了从作词作曲到演唱等一系列歌曲的制作工作。这首歌的旋律很流畅，适合学唱，想必呢等到这部剧播出之后定会传唱。严艺丹演唱的歌曲《八》上榜八周，得票97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9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恭喜怡苗文化王子强《如何再见》得了第95期内地榜的冠军。 这条路太漫长，凝望着人来人往， 王子强演唱的这首《如何再见》在听觉氛围上像是将埋藏在心底的那些故事，无论是青春的徘徊还是不舍无奈，都全部重新翻了出来。起初呢只不过是舒缓的娓娓道来，随后思绪开始翻江倒海，最终放眼望去看到的是成长之后的广阔风景。王子强《如何再见》上榜十周，得票103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9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节目之下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官方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港台榜再会。 唱着熟悉的歌，塞纳河在身后，远方在我的心中。 欢迎收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本节目由北京大兴区广播电台 FM98.6 晴天工作室、三奴公社、台湾票儿音乐、天下吉商杂志共同打造。 你好，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9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您，我们的公共微信开通，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就为您揭晓第9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排名情况。第十名启示娱乐，郭嘉问，卷土重来。 牵了手，这次能否永远都不会甩？ 如果爱情卷土重来，这次我会变得很乖。 我的思想不再是18岁贪能的气味，我眼泪其实也敢对。 卷土重来这首歌，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啊，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呢，在各大音乐平台的网站播放量已经超过了100万，可见这首歌的喜爱程度了。这首歌曲呢，又被网友用作公益协会寄予未来的爱心感召歌。启示娱乐也在制作这首歌曲的 DJ 版，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郭嘉问，卷土重来，盛榜九州，得票799票，下降一位，来到第十名。第九名华纳音乐吴克群，鬼来电，跳空进榜第九名。 空无一人的房间，思念比你暗了些，铃声一响我就接，喂。求你给我时间。

2016年的夏天，阿牛应邀前往法国南部，站在普罗旺斯这一片催生出梵高等艺术家无数伟大灵感的土地上，阿牛感觉到了无限的启发。这里的阳光、空气和人们的微笑，和阿牛一样有着温暖、透明的芬芳气质。于是他创作了这首《好酒好肉好朋友》。阿牛，《好酒好肉好朋友》上榜两周，得票888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相信音乐，佳佳还是想念。 别人或许忘了你，把你留在过去，而我回到这里，回到最深的心，我还是想念你。 佳佳的这首还是想念，依旧是由玛莎继续担任制作人，网罗了来自海内外优秀的创作人，为佳佳量身打造经典的曲目。上榜三周，得票903票，上升两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的歌曲，索宁乐《慕斯者回忆角落》。 死者乐队，他们是一支来自台湾的乐队，致力于原创音乐的摇滚创作。回忆角落这首歌对于牧死者来说呢，是男人的隐忍和执着。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幻想着能够擦去过去令人神伤记忆，亦或者干脆将过往封存在回忆当中最暗淡的角落里，久而久之这个角落就变成了一个黑洞，让人堕落其中不知所措，深陷回忆的漩涡。这是来自牧死者的回忆角落，上榜三周得票94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滚石唱片831，阿信，任贤齐，干了干了。 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啦干啦，干杯啦干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干杯啦干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啦干啦， 干了干了这首歌像是举办了一场兄弟会，彼此的友情与信任就是入场的门票，大伙儿聚在一起进行一种兄弟间的仪式，烦恼会在干了干了之后抹去，梦想会在干了干了之后诞生。上榜四周得票998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四名。第三名华纳音乐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 孤独是会上瘾的，就算我不承认，你离开后心就开始沉沦。孤独是会蔓延的，身为重症患者才知孤独是相爱的余温。既然走不出，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这是人生超幽默专辑的第二波主打，孤独是会上瘾的，是吴克群在感觉到低潮的时候创作的歌曲。他坦言自己一向都是报喜不报忧的，作为喜欢帮别人处理问题的大哥，反而在需要救援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夜夜失眠的他边哭边将心情寄托在这首歌曲当中。虽然近期看似心情不是很稳定，但是吴克群表示自己没有忧郁症，只是一时的有感而发。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上榜四周得票1059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美梦成真，齐秦，玻璃心。 下的是我的泪，在我胸口刺痛的是我的心，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既破碎了就难以再就像那只摔破的吉他，再也听不到那原来的音色。哆瑞咪，哆瑞咪，哆瑞 一首老歌清唱，这是来自齐秦的《玻璃心》，上榜六周得票111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9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索尼音乐阿令随心所欲。 掌心之间，感受人生第一场雪，也脱落叶，随着樱花最后一片。我有着一种神奇叫新鲜，陌生语言，我学会微笑说谢谢，便利商店这杯咖啡喝完之前，你如果出现就用心张解，让你能发现我随心所欲，天空海阔，让我能遇见你，走出原来世界激活，随心所欲，随心的歌，让你能靠近我，随心所欲，从容不迫，让我能爱上你，让如果有好的结果，随心所欲，随心的我，不可以才是快乐，随心的我，随心的歌，安静的街，听脚跟说他的疲倦，时光之间，旅行就是我的语言，我告别昨天和自己冒险。 黄丽玲她说，我从来不觉得唱歌是一个工作，它反而呢是我每天最期待的一件事情，能够到处的旅行，并且唱歌给不同的人听，自己就感觉非常的幸福了。这是来自阿令随心所欲，上榜六周得票1165票，上升一位，夺得第9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好了，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官方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正在收听的这个频率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心的我 No New Year's Day to celebrate, no chocolate covered candy heart to give away, no first of spring, no song to sing.Just another ordinary day. No April rain, no flowers bloom, no windy Saturday within the month of June. But what it is something true, made up of these three words that I must say to you.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I just called to say.How much I care, I do.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and I mean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No summer's highNo warm July, no harvest moon to light one tender August night, no autumn breeze, no falling leaves, not even time for a bird to flySouthern skies, no labor sun, no Halloween, no giving vent to all the Christmas joy you bring, but what it is. To feel your heart like no three words could ever do. I just call. 北京时间21:00